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。广德元年春正月己卯，追谥吴太后曰张敬皇后。癸未，以国子祭酒刘晏为吏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、度支等使如故。初，来殿在襄阳，程元振有所请托，不从，即为相。元振赠殿言赦不顺，王仲升在贼中，以屈服得权，贼平得归，与元振善，奏殿与贼合谋，致仲升陷贼。人吟殿作削官爵，留播州，赐死于路。由是藩镇皆切齿于元镇。使朝议屡出战，皆败。田承嗣说朝议，令亲往幽州发兵，还救莫州。承嗣自请留守莫州，朝议从之，选精骑五千，自北门范围而出。朝议既去，承嗣即以承降，送朝议母妻子于官军。于是仆固畅、侯希义、薛坚逊等率众三万追之，急于归义。与战，朝议败走。时朝议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因中使骆凤仙请降，遣兵马使李抱忠将兵三千镇范阳县。朝议至范阳不得入，官军将至，朝议遣人欲抱忠以大军留莫州，轻骑来发兵救援之意，因则以君臣之意。报中对曰：天不作焉，唐氏复兴，今既归唐矣，岂可更为反复，独不愧三军也？大丈夫持以诡计相图，愿早则去救，以谋自全，且田承嗣必以叛矣，不然官军何以得至此？朝议大惧，曰：吾朝来未时，独不能以一餐相享乎？报中乃令人设食于城东。于是范阳人在朝议麾下者，并拜辞而去。朝议涕泣而已，独与胡骑数百计时而去，东奔广阳。广阳不受，欲北入西契丹，至温泉栅。李怀仙遣兵追击之，朝议穷猝，亦于林中。怀仙取其首以献，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。甲辰，朝议守至京师。闰月己酉朔，有回纥十五人反含光门，突入鸿胪寺，门司不敢遏，癸亥，以使朝议降将薛嵩为相、卫、行、明、备辞六州节度使，田承嗣为魏、博、德、苍营五州都防御使，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。使河北诸州皆已降，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，起行间自笑。怀恩一恐贼平宠衰，故奏刘嵩等及李宝臣分率河北，自为党员。 朝廷亦厌苦兵革，苟计无事，因而受之。回纥登礼可汗归国，其部众所过超略，临及小不如意，则杀人，无所忌惮。陈政择路节度使李抱玉欲遣官署治顿，人人辞惮。赵成为马遂独请行，必回纥将至，遂先遣人录其渠帅约无暴掠。帅谓之奇曰：“有犯令者，君自录之。”遂取死囚为左右，小有违令，立斩之。回纥相顾失色，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约束。鲍玉奇之，遂因说鲍玉曰，遂与回纥言，颇得其情。仆固怀恩事功交简，其子畅好勇而轻，今内戍四帅，外交回纥，必有亏河东泽路之志，宜深备之。鲍玉然之。初，长安人梁崇义以羽林射生从来天镇襄阳，累迁右兵马使。崇义有勇力，能卷铁疏钩，谗议寡言，得众心。天之入朝也，命诸将分戍诸州。天死，戍者皆奔归襄阳。行军司马庞冲将兵二千赴河南，至汝州，闻天死，引兵还袭襄州。左兵马使李昭拒之，冲奔房州。崇义自邓州引戍兵归，与召集副使薛南阳相让为长，久之不决。众皆曰：“兵非梁卿主之不可。”遂推崇义为帅。崇义寻杀昭及南阳，以其状文，尚不能讨。三月甲辰，以崇义为襄州刺史，山南东道节度留后。崇义奏改葬殿，谓之立祠，不拘殿厅室及正堂。辛酉，葬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于泰陵，庙号玄宗。庚午，葬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于建陵，庙号肃宗。下四月庚辰，李光弼奏秦元昭，浙东皆平。时昭聚众近二十万，转攻州县。光弼使部将张伯仪将兵讨平之。伯仪魏州人也。郭子仪硕上言：“吐蕃党项不可忽，以早为之备。”辛丑，遣兼御史大夫李之方等使于吐蕃，为虏所留，二年乃得归。群臣三上表请立太子。五月癸卯，赵许赐丘城邑之。丁卯，至分河北诸州，以幽默、归潭、平济为幽州管，恒、定、赵、申、义为承德军管，向、贝、行、明为相州管，魏、博、德为魏州管，仓、地、济、营为清资管，怀、魏、河阳为泽路管。六月癸酉，礼部侍郎 画阴阳晚尚书以为，古之选士必取姓时，进士专上文辞，自隋炀帝始至进士科，由试策而已。至高宗时，考公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加杂文，明经加帖，从此积弊转而成俗。朝之公卿以此待事，家之长老以此训子，其明经则送铁阔以求侥幸。又举人皆令投叠自应，如此欲其反淳朴重连让，何可得也？请令县令查孝廉，取姓注相驴，学之经术者见之于州，刺史考试升之于省，任各占一经，朝廷则儒学之事问经义二十条，对策三道，上帝即助官，中帝得出身，下帝罢归。有道举亦非理国所资，望与明经进士并停。上命诸司通议，给事中李七云、左丞贾至、京兆尹严武并与晚同。至亦以为仅是学者以帖字为精通，考文者以生病为是非，风流颓弊诚当理改。然自东晋以来，人多侨寓，世居乡土，百无一二，请兼广学校，保桑梓者乡里举焉，在流域者详叙推焉。敕礼部具条目以文，晚又请至五经秀才科。庚寅，以魏博都防御使田承嗣为节度使，承嗣举管内户口，壮者皆即为兵，为使老弱者耕稼，数年间有众十万。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，谓之牙兵。同华节度使李怀让为程元镇所赠，恐惧自杀。